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五十一章，另有乾坤。正是见到通道前方的景象，江瑶惊讶不已，但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儿。这棺材好像和之前我们看到被村民队伍抬着的那具很像啊。江瑶小心地走上前，但也不敢贸然踏入墓室，只是在通道尽头的青石残壁旁站定住脚步，抬头向墙后墓室中那座悬吊的巨大棺木望去。果然，这座悬棺的整体样式与先前在村民抬棺队伍中见过的极为相似，只是整座棺木在大小之上比之前见村民抬的那一具要大不少，足足一艘小型游艇那么大。棺木的整体呈现青色，周身密密麻麻贴着符咒，并被数条手臂粗的青铜锁链层层捆着吊起，而棺木正下方的地面上则似乎刻着一个复杂的法阵，像一片蛛网一般以棺木为中心向整座墓室延伸，不知有何用途。 你们说这么大的棺材里面会是什么？ 周文涛走到江瑶身边，望着那具巨大的悬棺，也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而且看这样子，又是贴符，又是捆锁链的，简直就像是防止里面有活物跑出来似的。 被这么封印在古墓里的东西，就算是活物，也早就挂了吧。 江瑶一边安慰着周文涛，同时借着周围火把的微弱光线，仔细端详着残壁后这间古老的墓室。从残壁处往里看，这间墓室的两边墙壁呈弧线形往内延伸，整体墓室似乎是个椭圆形。墓室内的陈设相当简陋，乍一眼看上去除了中央的玄棺之外什么都没有，不知是不是早就被搬空了。而墓室周围的墙上似乎刻着一些图案，再到后方则由于光线不足看不真切，只隐约看到些影子，不知道这墓室另一侧到底是什么构造。整座墓室的氛围古朴而神秘，从墓室的样式和棺木的形态上来说，年代感相当明显，但江瑶愣是没看出来这是哪朝哪代的墓室。或许是超出江瑶认知范围的更古老遗迹也说不定。江瑶的视线在墓室里扫视了一圈，并没有发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于是最终还是把目光集中在了中央的巨大玄棺之上。泛黄的符咒贴满了青色棺木的周身，结合着棺下那个诡异的法阵，在视觉上就给人相当的冲击，让人下意识的神经紧绷，不敢直视。 墓室后方好像还有空间，要进去看看吗？ 江瑶盯着墓室深处，眼角却忽然瞥见玄棺木的一条青铜锁链忽然动了一动。 啊！江瑶一愣， 连忙再次凝神望去，而这一次他发现不只是锁链在动，确切来说是那座巨大的青色棺木正在微微颤动，仿佛真有什么活物正在里面蠢蠢欲动，试图破出。 这棺木！ 江瑶脸色一变，转头看向身边的周文涛和青雨，发现两人脸上的表情也是相当震惊，显然 他们也注意到了墓室里的动静，而在此时却听一句冷静低沉的男声忽然从众人背后响起： 退后，别靠近那里。 江瑶愣了愣，回头一看，却发现是先前只身引开守卫的穆剑云，不知何时已赶至了众人身后。只见他那冷酷的视线越过前方三人，直似残壁后的那间墓室。 是你？ 江瑶闻言后退几步，扫了一眼身旁捂着胸口脸色不太好看的穆剑云，开口说道： 你没事吧？外面那两个守卫呢？ 没事，让他暂时昏睡一会儿。穆剑云面无表情地答着，把捂着胸口的手放了下来，又摆出一如既往的镇定模样。 幸好，原来还以为你挺死板的，想不到也有开窍的一面嘛。 江瑶眉头一扬，倒是颇有些意外。不用异能也能制服人的方法我有千百种，用不着和你一一解释。 穆剑云冷冷地怼了一句，浅灰色的双眼依然紧盯着墓室中的玄关，神情严肃。 既然那么有能力，那之前怎么会被黄老头捆了扔地下室？ 江瑶腹诽着，但这时候明显不是吵架的时候，于是他也不再多说什么，再次将视线移回了墓室中央的那座巨大玄关。自刚才江瑶等人后退回几步，与墓室拉开距离后，那座玄关就再次陷入了沉寂，但江瑶依旧不敢掉以轻心，先前那突然而至的变异着实令人心有余悸。 这棺材究竟是怎么回事？ 江瑶说着转头看向穆剑云，看对方先前的反应应该知道是什么。 那只棺椁里到底有什么我不清楚，但可以清楚的是被关在里面的绝非善类。 穆剑云说着伸手指了指墓室地面上那片以玄关为中心向四周蔓延的诡异阵法。此阵法名为居邪阵，专门用于镇压堕魔怪物之类的妖邪存在，而棺木上的那些符咒应该是用于封锁棺木内妖邪的气息，所以我才没法辨认里面的东西。坠魔怪物对活物身上的生气最为敏感，你们之前靠近时身上的气息应该被棺椁里的邪物感应到了，所以才产生了动静，要是再靠近怕是这居邪阵也会压制不住。 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激发玄关里的邪物，我们现在完全不能靠近了。 江瑶说着，但心中又对墓室后方的情况有些在意。他想了想，忽然记起周文涛给自己的手环有照明功能，于是连忙打开手腕上的手环手电并调至最亮，隔着距离再次照射向前方的墓室。这下墓室后方的情形才终于映入众人的眼帘。只见墓室前方两侧那弧线形的围墙一延伸到后方便开始急剧收缩，两边的围墙蜿蜒着渐渐靠拢，最后汇聚于远处的一扇石门。这使得整座墓室并非呈现出一个正圆，而是像水滴形勾玉的形状，而那座奇异的玄关则处在勾玉的腹部正中。 你们看，那扇石门好像是开着的。 眼尖的青羽立即发现了情况，指着前方说道。众人一看，果然发现勾玉顶端的那扇石门是半开着的，此外石门口还散落着一些手工工具，地上隐约有凌乱的脚印，看样子似乎是最近才留下的。 既然这片墓室活物无法靠近，可那些人类使用的工具和新鲜的脚印 又是怎么回事呢？ 江瑶指着远处墓室内的脚印说道， 不是活人又怎么能在这里活动并留下脚印？对了，那些村长…… 江瑶的话说一半，忽然想起什么，连忙转头看向穆剑云， 之前追踪我们的那些村民身上没有任何活人气息，难道是他们？ 应该是。 穆剑云点头道，看来这里是一处只有那些号称自己是赤泉村村民的人才能进入的禁地， 深山老林里出现这么个不祥的墓穴已经够诡异了，而那些村民貌似也在这洞穴里有所动作，不然也不会派人守在洞口。我总觉得他们在谋划着什么，之前在这附近山区神秘失踪的人恐怕也和他们脱不开关系。 想起之前的经历，江瑶的心愈发沉重。 先前我们在外面林子里遭遇过斗魔怪物袭击，林子里也弥漫着瘴气，如果这玄关正如你所说的也是斗魔怪物的话，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穆剑云脸色严肃， 这斗魔穴不会只有一间墓室那么简单， 听你们之前也见过村民抬着类似的棺材出村，恐怕那棺材里面也是类似的魔物，这个墓室后连着更多的墓室也说不定。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把这么多魔物封锁在这片山林中，但目前这座墓已被开启，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搞不好外面林子里的瘴气也是从这里透出去的呢。不过说起来，瘴气对人体相当有害，我们这些有修为的人就算了，为什么他能撑这么久？ 青羽忽然想起了什么，指了指边上一脸茫然的周文涛，对江瑶问道， 这个嘛，可能他比较强壮吧。 江瑶支吾着又开始打起了太极，他实在没办法在周文涛面前解释祝融之力的事儿。不过周文涛自己似乎对江瑶的这种态度已经习惯了，反正他已下定决心等事情告一段落后揪着江瑶问个清楚，所以倒也不急于这一时。而青羽显然也看出了江瑶的顾虑，也就没有再追问。瘴气是个大问题，这件事儿必须尽快向首领汇报，此外我们发现那些村民好像也不怕瘴气， 普通人类竟然能在这种瘴气缭绕的环境下生活这么久，着实反常。 穆剑云一脸严肃地说道， 不管怎么样，目前的情况看，单凭我们几个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贸然行进还是太危险了，这次就暂且撤退吧，等我回总部报告首领再做商议。 青羽点点头，对于穆剑云的决定他向来没有意见。江瑶虽然有心继续设法探查，但是顾及到周文涛的安危，便也同意暂时撤离。而周文涛见状也没有理由继续坚持，转身准备跟着其余几个人老老实实地准备往回走，但才没走几步，他却忽然觉得脚下一沉，低头一看，却发现自己右脚边上的地板诡异地陷下去了一块。周文涛一愣，还没来得及说些什么，却听一阵不祥的轰鸣声却突然从身后通道出口处远远传来。 什么声音？ 江瑶看着微微颤抖的地面以及两旁被震落的石子，一种不好的预感忽然涌上心头。这时听着由远及近的巨大轰响，穆剑云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不好！ 话音刚落，只见远处通道中突然出现了一大团阴影， 一颗足以填满通道两侧的巨大岩石球正沿着曲折而下的道洞冲着众人直碾而来。